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1集。还没到黑客联盟会长那高度。楼上秦冉的房间，他昨晚处理 ICNE 的事情几乎一晚上没睡，在飞机上也没有怎么休息，到达 M 州后才松下来。他睡眠一向浅淡，门外的敲门声不大，但他也听到了，直接起身开了房间门。程俊保持着敲门的姿势，半靠着门框站着。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秦冉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时间，按照程水说的，他以为他还要好长时间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拉着手往里面挤了进去。楼上没人，程温如跟程水等人料想这个时候也不敢上来。楼下，杜堂主等人还不在状态。 程水先生，老大他…… 程水只看了杜堂主一眼，满含深意地说， 大嫂来了。 杜堂主立马反应过来，他眼前一亮， 是不是秦小姐来了？ 程水点点头。 嘿，那就好。 杜堂主一拍桌子，脸上终于多了一点喜色。 秦小姐她会劝老大吧？ 听到杜堂主的这句话，程水想起前天晚上秦冉的反应。他迟疑了一下才开口， 应该会吧。 程虎也挺直的， 大嫂她来了吗？我能不能上去找她？想找她问问。 可以。 程水端了一杯水，面无表情地看向程虎。 不想死就去。 程虎转身看了程水一眼，用眼神询问， 程木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 程水没有回答，只是跟杜堂主细聊今天出去查到了什么。程温如插不上什么话，就坐在一边听着。不多时，楼上传来了脚步声。程俊两只手插在兜里，懒洋洋地跟着秦冉后面下来。他目光往会议桌上一扫，声音不紧不慢的， 谁通知的？ 一楼瞬间没有什么人敢说话，连程温如都拿了一杯水低下头。程水瞬间反应过来，程俊这是问谁让秦冉来的。他垂下脑袋直接站起来， 老大，是我。 程俊淡淡看他一眼，一双眸子又黑又沉，看不出什么表情。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我来也有事。秦冉拉开一个凳子坐下，随口道，我要去 M 州物理研究院，程水你坐吧。程俊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，在手里把玩着，站在原地没有吭声。只有程木一如既往地给秦冉端了一杯温度正好的茶过来，语气与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 秦小姐喝茶。 大厅内，程温如、程火、杜堂主都震惊地看着程木。秦冉喝了一口，才侧头看了程俊一眼。程俊立马若无其事地把烟扔掉。程水见状连忙坐下，大厅内气氛瞬间松下来。程木发现程温如等人都在看他，他一愣， 你们看我干嘛？ 程温如、杜堂主和程火心想，是个狼人。程俊摸摸鼻子，他走过来， 你那什么破研究还要研究到 M 州来？ 他拧眉微微思索着，在国内每天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，项目交了叶师兄，帮我分了一半事情。秦冉把茶杯放下，程俊记性好，他想了想那个叶师兄平平凡凡，没有什么亮点，他才把手搭在桌子上看向程水问， 晚饭准备好了没？ 程水回过神来， 哦，早就准备好了。 他站起来让厨房准备，气氛松下来，程火一行人才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哎，马修的事情怎么办？执法堂一个小分队被马修的人抓到了。哎，先说好啊， 他背后有个黑客，我不敢惹。 程木去厨房端了碗筷出来，听到这句话，他抬头看向程虎。 你不是说你很厉害？这个不敢惹，那个要秦小姐帮忙。 你懂什么？你问问黑客联盟，马修背后的那个人连黑客联盟那边的犯罪分子都抓到过，我还没到黑客联盟会长那种高度。 与此同时，国内才下午一点，京城机场，一行三人下了飞机，机场停车处停了一辆黑车，陆夫人跟陆先生都站在黑车边，恭敬地看向来人，微微弯腰。 姑爹。 精瘦的老人微微颔首，他取下鼻梁上的眼镜看向陆夫人，打了个招呼才询问道， 有跟我妹妹的后代联系吗？他们怎么说？会见我吗？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略显紧张。 我们还在联系秦先生。 陆夫人顿了顿，他说的自然是秦汉秋。 鉴定报告也出来了，秦先生就是您妹妹的亲生儿子。 我就知道。 精瘦的老人点头。 我看过你发过来的照片，他眼睛跟我妹妹的一模一样。 我正在派人跟他们接触，还没回复。 陆夫人把他们带到了一处别墅。老人刚下车就接到了电话，是他派去查妹妹家人的人。 会长，很奇怪。 电话一接通，就传了那边略显迟疑的声音。 您发的人中有一个人的消息很奇怪。 怪。 唐老先生抬手让陆家人先进去，他站在门外。 你说说。 手下那边看着电脑上的资料。 大部分人的消息都查到了，但陆夫人提交上来的您妹妹的大孙女的消息跟我查到的不一样。 手机那头的声音很明显地顿了一下，才道： 个人消息、社会消息都不一样，但陆夫人提交上来的应该不会有错。 这种事要是在黑客界，那并不奇怪。一个黑客要诚心伪装，连国际刑警都很难找到。但，陆夫人提交上来的，他们一个也没有查到。 你把两份资料都给我。 唐老先生往门内走，陆夫人等他安顿好之后，就去跟秦汉秋见面了。唐老先生让人把两份资料打印出来，才翻看。资料有的浅显，有的详细。关于秦汉秋、秦冉、秦宇、秦玲，秦汉秋跟秦宇的很详细，包括秦汉秋被拐，在一个落后山区被困了将近40年，都写上了。秦宇从出生到现在每件大事都有，包括他的考试成绩，到跟秦汉秋解除关系，再到被小提琴协会踢出来。而秦冉跟秦玲的资料别说详细介绍了，秦冉是高考状元那件事都没有查到。陆夫人的那份资料倒是反的，秦宇他明显没有怎么提，就隐约说了他不清楚，反而大肆用笔墨描写了秦冉十分优秀，不仅是高考状元，还是十分有名的编曲，现在还在物理实验室。陆夫人说的那么多，唐老先生的人半点也没有查到，难怪他的手下有些怪。这确实怪。还有他妹妹那个小孙子秦玲的资料也怪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